雪融似泪珠，今生至此像个笑话一样，自己都嘲讽，一厢情愿，有始无终。 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容沉溺，放肆交心，直到是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，说来几人能知。 你是无意穿堂风，却偏偏引山红。 人人都爱自己，但有一个人更爱你。此生若是错在相逢，那就求一个善始善终吧。 世间情动不过是盛夏白瓷梅子汤，碎冰碰壁汤啷响。世间情劫不过三九黑瓦黄连仙，糖心作底苦作盐。 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。